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嗨 嗨，这位小朋友你好吗？ 放我出来！ 这是从哪儿啊？ 我要去抢玩具。 哦嗨，我以为是这猴子 啊。啥？ 哎，森猴子，放我出来。好，现在是17:01，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其实如果你关注我们今天 FM 九七四的早安音乐秀节目的话，会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场，其实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抱着一个非常有童心的态度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非常简单，就关于我们回忆一下成年人也会有童心未泯的那一个瞬间的。 这么开门见山吧啊。 啊、哎、我们先抛出来让大家回忆回忆好吗？ 花园里开满了什么花，对我笑，对我唱，对我没烦恼。想给朋友打一个电话，不知道他现在哪个幼稚园。呜呼呜呼呜呼呜呼呜，教室里堆满了万花筒，水彩蜡笔玩具还有外星人。老师说今天是星期天，新书包新玩具要过儿童节。呜呼呜呼呜呼呜呼，来来来我们做朋友，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蝴蝶飞在那花丛中，他在说什么嘞哟。嫌弃我来哟，花园里开满了什么花，对我笑，对我唱，对我没烦恼。想给朋友打一个电话，不知道他现在哪个幼稚园。说什么嘞哟，呜呜，来来来我们做朋友，男朋友还是女朋友，虽然我已是大朋友，不要嫌弃我嘞哟。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所以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这个白杰大朋友和艾克小朋友为大家来主持的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收听。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忆一下那天我们去现场拍那个视频的过程。 就是你们坐在那个儿童的那种骑行的玩具上面的时候，真心觉得说你的年纪 大概现在就是幼儿园适龄啊，就玩的那么开心。 对，但是你其实一进去那个反斗城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好像满足了童年没有满足的那个缺失。 对，就是我觉得无论是说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自己是身边有一个小朋友啊，有个孩子的，或者说你自己其实还是个大孩子的，我觉得玩具反斗城都特别适合你去逛一逛。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开启的974缤纷玩具节，我们组成了两个战队啊。如果你们听早间节目呢，就知道他们是一个叫做玩具反斗城联盟啊，这个好奇队。 对， 那我们晚间组呢就变成了玩具反斗城联盟的王牌顽皮队。 对，所以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一开始就抛出来了， 是的， 童心未泯的顽皮瞬间。所以要让大家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顽皮队，抓紧时间在八点之前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三个数字974，就可以领取到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专享玩具券。 对，再说一遍，很简单啊，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你可以先回复数字974，然后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 是的， 这些朋友可能是已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啊。 嗯， 那我是想说，这个 PK 的模式，我们晚间档的各位听友们千万不要落后。据说他们今天早间的这个朋友们，这个听友们非常的踊跃， 发出了2000份，更多。 你能不能再实在点儿？ 我就说啊，其实我们要呼吁一下大家 啊， 然后就是广而告之一下，尤其发在自己的亲友群里面， 你不要给 特别的重要， 你不要给这样的 KPI 给我们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哎呀，我压力好大、 没关系，相信我们正在收听娱乐最王牌的下班路上的朋友也一样的给力啊。可以回复数字974啊，也可以发到我们的974最王牌，然后就可以关注一下玩具反斗城中国，然后在里面再回复一次974，其实就是回复两个数字， 对， 就可以成功领券了。 没有人担忧假面侠，他都爱上烟花，绽放一刹那，你的夜幕比火花还要亮啊！来吧，快点来吧，人类多爱扮做傻瓜，亲爱的你呀，再跳个舞吧，向月亮出发，反正别停下，谁都别说话。 抢券啦， 别停下。 我今天觉得真的自己就特别像一个那个站在玩具反斗城门口的那个就是一个工作人员，手里面拿了好多的券，就是大家快来领券啊，领券啊， 分发。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就是让他更多的人知道说有这么大的力度的这个优惠，然后可以让你自己或者你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去就是疯狂的选购，因为它的这个优惠的力度很大，所以说这一次大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我们的 这个节目的互动，领取我们的听友专属福利哦。 对， 所以刚刚听到的或者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千万别忘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回复的路径，待会儿我们可以再说一次，好吗？ 大家可以在晚上八点之前去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974这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到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如果你们回复这个数字974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的话呢，不单单是可以收到一个领取提示，而且还会有一张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我们这次活动的海报。也欢迎你把海报转发至自己的朋友圈，然后呢集赞。我们现在的其实挑战就是我们和这个早安音乐秀的这个节目组的 PK 的模式，就是我们希望选出一位我们顽皮队的代表来，就是你的集赞的数量很重要。比如说你已经超过20个赞啊，海报集赞的数量超过20，其实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每天送出的这个1000元的一个大奖。 哇哦！ 然后如果你到50个赞，就会有机会挑战我们最后的1分钟的这个免费购的一个终极大奖。 对，我是觉得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可能家里很多都是有小宝宝的。然后我这次去到玩具反斗城，就发现简直是天堂啊， 是 孩子的天堂。 所以我就想说，最后代表我们出战那个1分钟。免费购那个就是1分钟之内所有的玩具随便拿的那个朋友， 狂抢， 他会拥有什么样子的能力？ 飞奔进去一看就是符合自己家孩子的那个年龄段，甚至说我在猜想啊，有些成年人可能只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 你想多了，那个是小朋友参与的，家里的小朋友选择出战 的。真的吗？ 所以要加油！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我们一边抢券一边呢，我们继续来听好歌。今天我们继续要测评的是华语乐坛的一股这个发歌潮当中不容忽视的一张专辑啊。因为昨天其实韩红发了新歌，李荣浩和张惠妹呢这个全新的一个合作的单曲今天也发布了啊，歌手戴荃今天也发了新专辑啊。 对， 我们就这几天陆续安排呗。 是，今天呢，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许光汉昨天推出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就叫做《许光汉》，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做了4首歌曲的一个 remix，可以先来听一下吧。 好的，因为其实这张专辑是著名的制作人陈建奇来操刀的，而且很多的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说像戴佩妮啊，包括像韦礼安、蔡明佑，然后葛大为、陈信言啊、陈君豪这些著名的词曲人都加盟了，这属于专门为他打造的一张独特的专辑。 对，因为在他走红之前，其实我们认识的许光汉他有过一段练习生的生活， 是 本来打算说以男团的身份出道的，但是后来没成想凭借想见你爆红之后呢，他又重拾了歌手梦。 是，就是一个本来是歌手后来去偶然变成了演员，最后又重拾歌手梦的演员。有点乱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去年底打造的单曲已经是赢得了好评。然后呢，他的嗓音属于那种很细腻但是没有又听出来太多炫技的技巧的这样的一种特质。 对， 就是所谓的唱商很高啊 啊，所以同样的水平放在这个歌坛也远超很多唱跳型的偶像歌手吧。 陪你散步，快牵到手牵，心跳加速，侧个身叫好，今晚的角度突然灯光满，转眼就谢幕。 Now good night 不再等待，想看收银幕的版本。 Good night good night 晚安。 Yeah good night good night 暂时离开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失落让你发现我有伤口。他说来点舒服嘞，今晚来点舒服嘞，有个浪漫有个美，我的脑袋很疲惫，看着他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刚才说到了Penny 戴佩妮为他来打造的那首《别再想见我》之外，还有这首《舒芙蕾》啊， 嗯， 我们陆续其实节目当中都做过推荐， 嗯， 啊，刚才这几首歌也是我们特别做的一个 remix 啊，接下来我听到的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很适合傍晚和黄昏的一个节奏，叫做《一日》，属于整张专辑里比较温情的一首。 走完这条路，下一站是什么？穿过长长隧道，有谁在守候？激光片与回忆在翻涌，组成这个我。天黑了，银河依旧辽阔，背负着自己，想把生命看透，可求的不代表一定能拥有，欲望失落妒忌和暗火，有谁幸免过被对风就忘记张开手，忘了我也能是风，一步一步踩着沙漠，再一步一步踏成绿洲。亲爱的，那个自己陪我走过，家常饭桌，人间烟火，生命的风景还能把握。一日一日往前走，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它拥抱我。 十年磨一剑，刚好的幸运，坚持的初心和努力。 哎呦， 许光汉用演员的身份刻画属于角色的阴暗面， 吓死我了。你怎么了？ 哎，就是这首歌让我的声音温柔起来啊， 深夜老白附体啊。 哎，我真的，他其实用歌手的身份去诉说了一些自己内心底的这些暗面。 嗯 啊，许光汉啊，今天呢测评这张专辑，我们要提醒各位乐评人，什么叫野生乐评人？不对不对不对，金曲品鉴人吧， 嗯， 啊，就是一定要听完歌之后认真给出评级。所以现在我们那个基本上评级的那个分数啊，在我们聊天室里星级是打乱顺序的，这要求各位不要凭着下意识的一个状态去打分，而是真正的去聆听这首歌， 嗯， 这张专辑，感受一下。 在这沙漠，在一步一步踏上绿洲，亲爱的，那个自己陪我走过，家常饭桌，人间烟火，生命的风景还能把握。一日一日我往前走，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时光沙漏，就让它拥抱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他拥抱。 瞬间成熟了，就还在我们这个玩具反斗城玩的时候，然后一首歌曲把我们带入了成年人的世界。 哦，那没关系，我们瞬间再可以变回孩子。只要你看一下我们那边视频就够了。 是 哦，怎么会呈现成这个方式，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但是我还是本色出演了。 大家现在可以关注九七四算牌，然后查看历史消息，我们的最近的一篇推送呢和早秀是相同的。 是， 然后其中呢有一个短视频，大家可以仔细查看这个老白的， 我不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我的表情，这不是今天节目的重点。 好， 可以关注一下艾科的那个，他整个的那个开篇的那个表现，他的演技啊，整个我觉得非常好的诠释了一个就是幼儿园小朋友的那种状态， 就是那一刻我的状态。 哎呀，你这才真正的本色出演了啊！ 我确实是这样啊，因为走进反斗城的那一瞬间，我就是替我们家小朋友选了很多礼物回家，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好多适合我玩的。 嗯， 我能剧透吗？先不剧透了。 淡定淡定好吗？ 就是最近某音上特别火的一个东西 啊。好，先不剧透了。 Star Wars。我没说什么，接着说。 哎，我好，那大家千万记着，如果你想得到我们现在送出的这些奖品的话，其实我们这直播间是已经累出来好多了吗？ 对对对，已经有很多当天我们去挑选的一些， 啊， 包括我们的同款礼品都有。 对对，大家现在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吧。 嗯， 好。 您一天选的什么礼物来着？选了一把枪。 对，其实，在我们那个推送里可以看得到。那个战术的轨道发射器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玩具。 对， 我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哪天在办公室里面出其不意的时候，对你们进行一些战术打击。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橡胶的子弹特软，那非常软糯的子弹，然后就很好玩。 对，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当然准备好了 啊！大家准备好了吗？然后如果想获得这个同款的玩具，先可以去领个券。 对， 这样的话，其实你们可以用一个非常有优惠的力度的这样一个价格去拿到这个礼品或者玩具啊。 我准备好我的平衡车，我带着我的平衡车先跑了。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办公室能够特别欢乐多，然后找几辆这种小朋友的平衡车，所有的成年人都骑在上面，来一个平衡车大赛怎么样？ 啊，然后我们也适时的在耳边响起一首张惠妹的勇敢。好了，一边抢券的朋友一边听歌，这是张惠妹的勇敢。 黑暗中寂静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怎样才会懂记忆里爱应该总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是我勇敢开车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 像无名这种在早间的节目里已经抢过卷的朋友，咱们怎么来对待他？ 哦， 他已经不属于我们的队友了，对吗？ 也不是，他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他的亲友朋友们去抢一抢。 他只不过忍不住想评价一下樊豆成的这个小视频里面，这个就是董小姐啊， 我 啊演得太传神了。哦，想说董小姐是谁？啊，小雪啊，演得很传神， 嗯， 演技派啊，还可当主持人。屈才了， 哎呦， 怎么就主持人怎么屈才了？ 这各位，啊，你稍微客观一点啊， 客观，你听听这不屈才，一点都不屈才， 哎，不行不行不行 啊！ 我这个演技过于的浮夸，那个演技特别自然的，应该当时我们的老白和二姐。 哦，没有，我觉得论演这种默片还是你比较在行，没有台词， 不说话， 哎，是 全程只是有表情呈现，是吧？ 哎，简直太欢乐了。 对， 我觉得其实今天特别欢乐的一个分享吧。大家如果还没有来得及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推送啊， 嗯， 就是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 嗯， 然后在推送里面呢，其实如果你不太了解怎么回复这个规则领券的话，其实最方便的方式，现在听节目啊，如果你平常习惯在下班路上跟我们974醉王牌这个微信互动的话，其实你就回了一个974这个数字，就会收到一张海报，一段文字引导你怎么去领券。 嗯，吴桐沈彤他就说了，他说今天他的生日可以得到吗？当然可以，就是只要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回复关键词974到974醉王牌，然后收到一个链接，就像刚才老白说的，进入到另外一个通道，再回复一遍974，就会收到这个券了。 对， 是。今天力度非常的大，就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 哎，我们一起来重返童真年代。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Maybe you're the missing. 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哎， 之前按照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设定啊，人家这个早秀呢，就属于那种人特别活跃的这种气质 啊。 然后咱们一直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给自己的那个设定是我们都是文艺的啊，端庄的啊。当然，这个自从这个艾柯开始弹唱啊，然后啊，就是我们这个王牌 band 组建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节目的方向呢越来越欢乐了。其实我们有很多顽皮的调皮的时刻， 嗯， 大家也逐渐会在节目里面感受得到。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上节目的之前有一点紧张啊，就是担心你看人家这个早秀人那个听众多踊跃啊，人家好奇队的这些队友们啊，早间是吧，人早上上班路上人腾出手来发条微信领个券啊，参与个互动啊，感觉很热情。 嗯， 到了这个黄昏和傍晚的时候呢，大家就特别的安静，就觉得我们节目就是文艺的气息很浓厚，总想听节目的时候捧一本书啊，喝一杯咖啡啊，吃一块牛排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的。 打断一下，哎，这位朋友，我听出了点酸溜溜的味道。 听出来了，醋溜土豆丝啊。 所以大家现在不妨也可以关注，就是因为早晚间其实有一部分听友呢，他可能出行的方式不太一样，时间也不是很重合，然后说不定有一些朋友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索取。 你这才叫酸溜溜好吗？ 哪有？ 听出来了。 可以关注一下九七四最王牌，回复三个数字974，就会收到我们一张图片了。 对。 然后点击二维码进入到另外一个通道，再回复一次974，就会收到这个。领券儿， 听上去好像是有点复杂，其实特简单，你回复两次数字呗，然后就领券了。我相信我们晚间档的听友们，我相信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各位听友，这些我们的顽皮队的队友们加入我们。你看，这现在已经好几个要投诚的了。我早上节目已经领券了，我怎么投诚？ 你好幼稚啊！今天我觉得这个话就是为你设置的， 哎， 童心未泯的一个瞬间。 想到我占有欲这么强啊！我就喜欢大家，就喜欢我们的节目，这有问题吗？ 没有，大家就是喜欢我们的节目归喜欢我们的节目， 这就是小朋友的表达，就是你看，你只能跟我好，你只能跟我玩，要不然我就不跟你玩了。 幼稚的那个瞬间， 就是这意思吧。然后加入我们的顽皮队吧， 好， 加油，赶紧去领券，我们相信大家。好吗？ 好，我们还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啊。 嗯， 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夜间呢，北京会有小雨或雨夹雪的天气。具体来看呢，北京西部、北部有小雪，城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小雪或者雨夹雪。雨雪天气呢，会导致路面比较湿滑，山区将会出现积雪或者结冰的现象，而且对于明天早高峰出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就是安排好出行计划呗。 嗯， 我想到我小的时候有特皮的那个时候啊，就很顽皮的那个时刻。我现在想想就特别不好，就是道歉。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路面结冰了以后， 嗯， 是有人骑自行车嘛， 嗯， 就是很容易摔倒。 嗯， 小的时候很调皮的时候，就躲在那个路边，就是看那个经过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滑的那个冰面的时候摔倒的自行车， 嗯， 然后就在旁边发出哈哈的笑声。 你就是传说当中的熊孩子， 有过那样的一个阶段。后来觉得实在特别不好， 哦， 然后呢，慢慢的也学会了说怎么去帮助别人把那个道面的那个道路那个积雪啊，包括冰面的， 嗯， 去做一些清除。 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广告片，嗯，我觉得还挺温情的，就是关于雨雪天气有关。在下雪的时候，尤其大雪，很多小孩特别喜欢堆雪人， 嗯， 然后总有那么几个调皮捣蛋的邻居要把你雪人破坏掉。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很爱惜她其中那个小雪人，她就把它冻在自己家的冰箱。 哎呦哈！然后后来变成了冰激凌。 然后后来也没办法，最后还是化掉了。但是这种童心未泯的状态，你能理解吗？ 嗯。嗯，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 嗯， 欢迎跟我们互动，一边领券一边听歌的时候，也好好的回忆回忆。再一次提醒各位啊，北京呢最近有冷空气，大风降温，气温下降明显，注意防风防寒。不妨和我们一起可以热舞一下啊，然后来提高一下身体的温度吧。 还那么强烈，时光无悔，画面被倒退，想与你孤在最后一杯。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与我共在梦里。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时光无悔的欢迎。 潇洒，夜风温暖旁观，时光不停流转，共舞最好的乐段。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与我共舞在梦里。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时光无悔的欢迎。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马赛克合作的《与我共舞》。 嗯， 啊，其实我这个刚才的意思就是，大家其实早秀王牌啊，都是我们的听友，其实我们都很开心。只要你收听我们的974，回复数字974，我们都这个非常的欢迎、感谢啊、感恩。但是， 你说重点是但是之后， 哎， 英语老师小的时候教过我们 ，but 之后会有转折，你说吧。 but 啊，就是这个，就但是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大家更爱娱乐造牌。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这个，哎，我觉得无论是参与我们早间节目还是我们的晚间节目，其实都是希望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 嗯， 但是从个人角度， 我就是我。他发来信息，他说早晨节目我也听了，没领券，就等着晚上你们的节目才领呢。 这样的听友能不能多一点？ 他骗你呢， 我知道，但是至少人家这么说了，让我们心里好受一点。 其实这个站不站队倒无所谓，就 是 有实实在在的福利和大家来分享，这是重点。 其实重点是那些早晨没有听、没来得及听啊，或者是晚上在下班路上可能还带着家人的，你觉得家里面不止一部手机嘛，对不对？一过一信，所以多领一些券，我觉得是好事。 嗯嗯嗯嗯， 所以大家继续加油吧！今天我们盛大开启的974缤纷玩具节，我们晚间档组成的是王牌顽皮队啊。然后呢，其实支持我们的顽皮队呢，就是大家赶紧啊，在今天晚上的20点，就是8点以前， 嗯， 然后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啊这个微信号里回复974，然后呢最简单的方式呢，现在如果你有我们的微信，就是974王牌的话，可以直接回一个数字974， 对， 然后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这个福利真的是特别实在。就比如说那天我去买一个礼物的时候，给我们家小波妞， 但是都不贵嘛。 对，它没有多贵，但是它这个领券的话，你就等于说减了半价， 是 打了好多折扣。 就比如说300多的一个玩，就特别大的一个玩具，它有的就真的是那个价格，然后你看又再减差不多100多块钱。 嗯，我提示 拿走了。 哎，因为那个波妞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怕医生的一个状态。 怕医生？ 对， 哦，就是会 打疫苗的时候 穿白大褂的这种，就是会让他产生恐惧感。 对对对，所以那天我就说，怎么让他去克服这个恐惧呢？怎么让他这个小情绪没有那么严重呢？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工具箱，就是医用工具箱。 哦、明白了， 让他 诊器什么的。 对，让他能够像一个小大夫一样给我们看病，然后或者我们像一个大夫一样给他看病，最亲切的人能够给他带来一种安全感。 所以你就先 cosplay 了一下小护士，这样。 哎 啊！ 我怀疑你加速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可是我没有证据。 没有，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亲子互动。 cosplay 起来 很好。 Around her neck, she wore a yellow ribbon. She wore it in the winter and the merry month of May. When I ask why the yellow ribbon, she wore it for her lover who was far.Said it's for her lover who was far, far away, far away, far away. She said it's for her lover who was far, far away. Around her neck, she wore a yellow ribbon. She wore it in the winter and the merry month of May. And whenFar, far away, far away, far away. us far, far away, far away, far away. She said it's for her sweet who was far, far away, far away, far away. She said it's for her sweet who was far, far away, far away. 这首歌就是充满童趣的一首歌，就感觉 Lisa Ono 小野丽莎带着一群孩子坐在一个音乐教室里唱一首歌的感觉。 嗯， 今天也是非常有童趣的节目。这个小朋友请坐好啊，我们正在排排坐给大家发卷呢啊，然后继续可以回复数字974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啊，九七四最王牌。然后呢，这个张雨成说早上已经领了卷了，但是为了支持你们，特地呢用尘封已久的小号再抢了一波优惠券。还有小号， 你这样的朋友啊，这个老白是特别喜欢的。 就是你看你这么支持我，我还把你曝光了， 但是 有小号这事儿。 对对对，但是你这样的朋友另外一半应该不太喜欢。 没事儿，你小号都好久没用了嘛。 啊、 哦、再有呢，就刚才有一个朋友发来了一张截图， 嗯 啊，就是被我现场抓到了一位好奇队的这个队员， 哦， 就是他们早秀的队员。 他说什么呢？ 他是在早晨发的一个就是朋友圈， 嗯， 因为大家回复了数字974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最王牌之后呢，还会收到一张海报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游戏的玩法是，你领完券以后，你可以把这个海报啊， 嗯， 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集赞。然后我看那个朋友集赞差不多已经超过50个了，就他已经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那个一分钟免费大奖了。 好， 对，他至少有机会了嘛。 嗯， 然后超过20个赞，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每天送出的1000元另外的一个奖品的大礼包。 嗯嗯嗯。 所以我也期待我们的王牌队友们啊，我们的顽皮队队友们，也有人发来截图给我们， 嗯， 就是已经集赞成功的截图。 But 但是呢 ，But。还没有收到。 你是想说刚才这位朋友其实发来一张截图是早上集赞的 啊？是的， 就跟咱们晚间没什么太大关系。 怎么感觉今天这个醋溜土豆丝没吃够啊？ 对 啊， 就是这 还在吃啊。 没事咱们土豆丝吃完了该醋溜白菜了。 没事啊，这个还有时间， 全是醋溜的， 大家继续加油。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段的音频，其实这段时间非常辛苦我们的小伙伴们啊，大家都很努力啊，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忙里偷闲去好好的玩了一把。 嗯，他是谁呢？我们来听一下。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 嗨，大家好，我是九七四缤纷玩具节玩具反斗城联盟顽皮队的艾科。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幻想着某一天能披着红色的斗篷，骑着我心爱的小车叱咤风云。看看现在的小朋友，在学步阶段就能够满足速度的梦想了。实在是太羡慕了。这次啊，我在玩具反斗城里看到了平衡车，特别适合年龄1岁半到4岁的初学宝宝，也能让宝宝在学习使用自行车前提升平衡能力，减少宝宝的挫败感。因此宝宝第一台平衡车的选择尤为重要。所以这次我在玩具反斗城选的玩具是飞乐奇小游侠平衡车，全车仅重3.6千克，采用外皮儿免充气实心胎，减震耐磨，不伤地板，全路况不畏滑行，清水畅洗就可以焕然一新，还可以调节单双轮踢把的高度、座椅高度以及难度系数，精致设计给宝宝最舒适的运动体验，畅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哦，各位想要拥有同款玩具，赶紧来抢券吧！晚上8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另外呢，还将从领券的听众中抽取幸运听众，送出价值1000元的玩具奖品。顽皮队的队友还等什么呢？速速点燃能量吧！当然我们还会选出顽皮队的玩具代表和早秀的好奇队进行 PK， 赢取前往玩具反斗城1分钟的免费购物终极大奖哦！大家抓紧时间去抢券参与互动吧。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 赶紧集赞啊，冲啊。 对，我已经把这张图片发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了，让很多的朋友就发在自己的朋友圈广而告之一番， 快去集赞啊！我就是想到那个一分钟去就是不停的去拿礼物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太刺激了。 然后就是这张照片，然后前两天被他们说我心机来着。 想直接说自己好看就完了啊。另外本节目奖品呢还有，哎，我们觉得今天这个奖品实在太多了。 嗯，你说 玩具反斗城还提供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啊，晚上8点前千万别忘了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 他们三个还不赶紧来 啊！ 回复数字974， 冲着哪三个呀？ 这脸皮是够厚的，刚才唱歌的这三位啊。 好吧，大家如果说坐在副驾驶比较无聊的话，可以打开我们974最王牌的历史消息，然后最新推送，其中有一个投票的环节。 哦，这有意思，因为你会看到我们每一个 DJ 的同款玩具啊，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和娱乐最王牌的几位主持人每个人挑了一款， 哎， 然后大家就可以投票嘛，啊，然后在上午他们早间的那个投票里面啊，就是早安音乐秀的那个微信里面，我看得票数最高的居然是思萌， 对。思萌因为他选的好像是一个乐高 哦，所以在我们这个最王牌我们这个公众微信账号里面投票最高的会是谁呢？ 依然是思萌。 今天这个醋溜系列得吃到底了啊！ 大家已经替你想好菜谱了， 好嘞， 什么糖醋活鱼啊、醋溜木须啊、醋溜白菜啊， 这直接一壶老陈醋灌进去不就完了吗？ 还有酸汤鱼 啊醋溜藕片啊， 行了大家赶紧啊，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投票。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投完票之后还可以去领券啊。 嗯，重点还来了，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默剧，其中有一个短视频和大家来分享，就是看着爸爸妈妈领着三个熊孩子去选玩具的那个过程。 对，我觉得真的是无论是导演还是出演的这些演员们，我们的这些 DJ 们都啊，这个用心了。 嗯， 说到剧呢，今天晚上我们还会有一个活动，是去这个看小柯的音乐剧。 因为他50岁了嘛，所以说其实他会送给自己的这份戏剧的生日礼物，就是最近在小柯剧场演的这个音乐剧《西大钟夏》。 对，而《西大钟夏》呢，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地名，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人会知道。因为北京火车站西边那个大钟底下， 对，这是你的啊， 就是一个集合地，所以当时各路的文艺团体啊，包括歌手啊、乐队，全国走穴演出的时候，基本都是坐火车出发的。 那时候还没西站的嘛，对，所以得先到那北京站那儿集合。只说时间不说地点，因为大家都知道跟那儿见就行了。 西大钟夏， 对， 所以这部音乐剧讲的就是当年走穴那些乐队的故事，每个情节都是有故事原型的，而其中有大量的走穴的暗语。你可以去细品一下， 所以很期待今天的演出啊。 曾经遥远的半百之年，是否还记得七几年的秋天，我们共同盼望着2000年，有4个目标要实现，而后就突然来到了2000年，不知不觉已大学毕业了10年，老师们灌输的理想还没能实现，就突然发现包里没钱，一路白白摇摇的长大，多少惊喜多少惊险，基本没有时间去留恋路过的风景，风风火火下一站，一路白白摇摇的长大，多少温暖多少心寒，慢慢习惯了生活的喜忧参半，没有谁能活得简单，在这个曾经是别人的半百之年，是否还怀念这80几年，满怀着火热的情怀与理想，被第一杯酒点燃，一路白白摇摇的长大，多少梦想来不及实现，每天只顾着适应世界飞速的变换，一头撞到08年，一路白白摇摇的长大，多少激情都已退却，40以后才懂了，不要被风云所变，人生难得一条直线，一路白白摇摇的长大，多少惊喜多少惊险，基本没有时间去留恋路过的风景，风风火火下一站，一路白白摇摇的长大，多少温暖多少心寒，慢慢习惯了生活的喜忧参半，没有谁能活得简单， 这是来自小柯的给回忆。 一路白白摇摇的长大，渴望明天平安的明天，希望风起云涌时还能够独善其身，能让一切变得简单。 有人问我们说怎么算是加入战队了，其实就是你在我们这个晚间档的相应时间，就是晚上的17点到20点啊，下午5点到8点啊，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去领券，并且呢把你的这个收到的海报啊，在我们这个974自王牌回复974收到的这张海报回复至发送至自己的朋友圈，然后开始集赞啊，这个截图发给我们，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加入到我们的战队了。 好，现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74自王牌，当然我们稍后的连线还会继续，可以回复974加自己的手机号码过来，我们选择其中之一连线你哦。 今天呢，我们的974啊，我们的这个玩具节，缤纷玩具节，有很多的精彩和福利还在等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哦。然后 后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领券啊，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过领券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嗯， 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领券啊， 联络我们找到九七四座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券特别的好，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然后晚上8点之前呢，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公众账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提供100减58、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我相信还有不少刚刚打开 radio 刚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领券的朋友，叫加油了， 也是说别的地儿都没有啊， 是吧？ 抓紧时间加入我们，一起顽皮起来。 Warm me down. She's gone.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That's what I thought. You're real torn up about it. And I wish you the best, but I could do without 同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九七四座王牌，回复关键数字974就可以了。 对， 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领券通道。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回复奇奇怪怪的 啊，对， 关于我们的节目名字的都有。 就回一个数字特简单，就是974。然后你回复完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跳转到这个玩具反斗城中国，然后关注一下，再回一个数字974，这个券就拿到手了，就这么简单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我们的节目 bling bling bling 的，感觉都是那个、感觉金币掉下来的声音，因为有满满的福利。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哎，今天我们从早间就已经开启的九七四缤纷玩具节，我们组成了这个、玩具反斗城联盟啊，这个王牌顽皮队啊，所以今天其实在晚间加入我们抢券的这些朋友都是我们顽皮队的队友啊。 所以大家请在晚上八点之前去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回复九七四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就是走过路过别错过。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开着车啊腾不出手的朋友，到家了之后呢8点钟之前其实都可以来去做这个操作，很简单。 是， 如果你觉得有点没听明白的话呢，你只要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啊，比如说九七四最王牌，你也可以直接在这儿回个九七四，然后就会有引导的路径啊，然后收到的海报还可以做转发。好了，今天连线的朋友已经在线上了，请他进场。 嗨 ，Hello。 你们好，艾克白姐好。 你好，你好， 你好，哎，好热情啊。 Hello，Hello， 有没有领券啊？ 对，我领券了呀，我不领券发朋友圈了。 哇，那你现在集赞了没有？如果集赞成功的话，就会有机会赢大奖啊。 准备凑够20个赞再发起来。 OK OK， 等着你啊，等你啊。 这个集够20个赞之后呢，就可能会获得我们1000元的礼券。 对。 然后集够5000个， 50个就好。 哦，50个啊， 5000个得有多少好友啊？ 五十个赞之后就能获得，有可能获得我们去一分钟免费抢。 对，前提都是先去抢券啊。哎，怎么称呼你啊，这位朋友？ 我姓李。 小李。 我儿子的小听众，我俩已经在这个节目蹲守好几天了，终于连上我们了。 没有， 恭喜。 现在宝宝在旁边吗？ 在。来，你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吧。 来 好。 Hello， 把声音大点再说。 叔叔阿姨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呀？ 叫那个哥哥和阿姨就好了。 叫今天 叫白洁哥哥，叫艾科阿姨。 白洁哥哥，白洁哥哥，艾科阿姨。 好无聊。 艾科姐姐。 我这个脸皮啊，哎呀，这个哎，你今天来听我们节目，真的，我觉得赶了一个好机会。小朋友可以去，到时候让妈妈带着你一起去玩具反斗城，好好的转一转，然后抢了券去选一些玩具，好不好？要加油，好吗？啊， 加油加油！今天3道题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你们二位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加油， 好好 出题。好，要加油啊！3道题， 加油！ 来，第一题，我们要准备进入到今天的音乐题的挑战了，看看他们能不能如愿以偿。 蔡健雅有首歌叫《Beautiful Love》，其中唱到：“只想记得被你抱着，什么的感受 ？A. 温暖 ，B. 温热。” 温暖还是温热？ 温暖。 温暖还是温热？ 那个儿子说是温暖。 啊，都是温暖啊。好，那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这歌我没听过。 没事，蒙一个。 我们温热，儿子温暖，他说两句吧。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温热。 这次先听妈妈的吧，好不好？ 白洁哥哥给个机会了。 哎，是这个白洁哥哥多靠谱啊。 好嘞，哎，第二道题我觉得小朋友好像不太适合。 对，这题让妈妈来答啊。 那妈妈答吧。 来， 黄渤有首新歌叫《不醉》，歌词当中唱：“不信你一瓶什么还不飞，随便你灌多少我也奉陪。”A 一瓶马天尼 ，B 一瓶二锅头。 一瓶二锅头。哦， 黄渤。 哦，对，不好意思啊。来，你选什么？ 马天尼啊。 你选什么？ 青豆小哥配马天尼吗？ 一杯马天尼是吧？ 那是二锅头。 二锅头啊，好嘞。你一瓶二锅头还不飞，随便你能管多少。今天这个因为被叫白洁哥哥，所以感觉特别的温柔 大方。 这一题不能再提醒了，最后一题啊，来。 好，没。 这个可以让小朋友来答一答试试啊！来，今天说要什么你，明天却又想起你 ，A 忘了你 ，B 放下你，小朋友怎么选？ 忘了。 小朋友选忘了你，对吗？ 啊。 好，我们来听一听是不是。恭喜啊！ 这我听到妈妈露出了豪放的笑声，哈哈哈哈， 灿烂的笑容。 真是啊！稍后把收款二维码发送到九七四最王牌，我们还会有专属我们娱乐最王牌的福利要给你哦。 就是加上今天领的券，再加上我们今天的小红包， 赚了， 赚了，赚了，赚了！ 小朋友也有了， 谢谢， 大人也有了。 好了，谢谢你，谢谢小朋友，谢谢。 再见， 再见。 哎，三首歌曲还没有选择其中之一呢。哎， 对，别着急啊，我们这个送一首歌给你吧，好不好？ 好不好？ 我觉得就送这首特别温暖的歌，叫做《Beautiful Love》，然后送给这对母子组合，好不好？好不好？ 好，谢谢白哥哥， 谢谢白哥哥，可爱可姐姐。 好，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大声的喊一个你的名字，然后呢，这样你 天天， 天天是不是？ 啊。 天天，你要天天向上啊！ 天天，我们要在玩具反斗城见到你哦！ 加油！ 啊，好的， 拜拜， 拜拜，天天，拜 拜 下礼拜拜喽！这首歌《Beautiful Love》送给你们。 看住时间，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很快乐，你会了解我，我不会再哭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地爱着，每秒钟证明一生的美丽。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想象啊，就是现在他们俩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坐在车里面，或者是在那边听着一首歌，里面脸上那个笑容，我觉得这个画面会让我温馨到有点就是感动。就是在这个都市的霓虹里面，这 万家灯火当中其实很平凡的一对母子，但是呢，却贡献了今天最灿烂的笑容给我们。 对， 再次要感谢， 谢谢。记得很多年很多年之前，我还没有做这行的时候，那阵儿还是作为一个小粉丝和听众的一个状态，然后突然某一天听到电台的 DJ 说，哎，这首歌曲送给这位网名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朋友 啊， 就那一刻你会有种专属感。 怎么把网名我们最感兴趣的给略过了？ 我当年这网名可土了 啊！行了，不听了。哦，你网名叫可土了啊？啊，没关系， 这么直白吗？ 你接着说了，然后 叫白开水。 其实没有想听我们。 好嘞，这趴过去了。 重点是，收获了很美好的回忆，对吧？其实我刚才想说的真的是这样，就是一个孩子他就玩这个玩具，其实最快乐的瞬间不是一个人在那边玩的时候，是有人陪着他玩的时候，有自己的家人父母陪着他玩的时候，那个时刻我觉得是孩子最幸福的瞬间， 亲子时刻。 所以我们真心的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来领券的朋友赶紧加入我们九七四缤纷玩具节。然后其实有刚才朋友回复了一串九七四最王牌过来，不用那么复杂，就是三个数字，阿拉伯数字974，回复至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参与领券了，因为会直接带你跳转到这个玩具反斗城，再回复一次其实就不会把券收入囊中了。 对，今天这个羊毛薅得特别彻底，比如说满100减58，满300减108，这个福利真的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拥有的。 对，好好玩一玩啊。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啊。刚才这个艾克你说什么？有 什么我们的发送福利啊，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100减58，还有300减108的这些专享玩具券，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朋友圈集赞的话，会有机会获得1000元的玩具组合。 对，玩具组合。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主持人的这些同款的玩具呢，已经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亮相了。 是的， 据说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他的玩具非常的受欢迎。 对， 虽然有一点儿。有一点不服，但是呢看到这个大家这么支持，想到了支持的理由，这款玩具真的很超值。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他自己来登场，介绍一下自己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好不好？ 974缤纷玩具节，974缤纷玩具节。大家好，我是玩具反斗城联盟顽皮队的思萌。哎，有没有和我一样啊，爱打游戏的男生，从小梦想着做一名赛车手，驰骋在极品飞车的赛道上呢？这不仅是速度与激情，更是我从小跟父亲一起玩赛车游戏最美好的记忆。其实在那个时候啊，我就想过在将来的某一天呢，我能够和他一起坐在地上去认真的拼装一辆极品赛车，重新做回心中的那个男孩。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当我在玩具反斗城看到这件大品牌的联名款时，我一下子就动心了啊！乐高与麦凯伦的合作塞纳 GT2 模型，将这部超级赛车的惊艳外观是完美复刻，830块积木颗粒替你算的是清清楚楚的，经典的旋转车门以及带有运动活塞的 V8 引擎，完美还原真实手工体验。哎，别着急啊，一辆车怎么够玩呢？作为玩具反斗城15周年清新设计的赛车套装，丰田 GR Sabre 模型拥有逼真的细节，真车底盘、驾驶室以及身穿丰田赛车服的小人，给你带来丰富多彩的拼搭体验。再配合上塞纳 GT2 啊，真实还原多种赛车比赛场景，让赛车在手中绽放光彩。好了，各位爱车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啊，想要拥有同款的玩具，赶紧过来抢券吧。晚上8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即可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听众专享玩具券。另外呢，领券听众更有机会获得价值1000元的玩具奖品。 顽皮队的队友们还等什么呢？速速点燃能量，我们还会选出顽皮队玩具代表跟早秀的好奇队一起 PK， 赢取前往玩具反斗城一分钟免费购物的终极大奖，大家快去抢券参与互动吧。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本节目奖品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晚上八点前呢，到玩具反斗城中国这个微信号里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所以现在还等什么呢？刚才还没有回复的朋友，你们加油吧！ 嗯， 啊，就用这个券赢取的福利去到玩具反斗城去。看看思萌说的这个玩具有多么的了不起。 是在抢券同时呢，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 BGM 来燃烧一下自己啊。 Lost and Found 来自 The Midnight。 看到我朋友发来微信说怎么领取啊这个玩具券，然后我们其实刚才说了半天啊，可能他正在开车没有听仔细。 嗯， 我们再复述一遍啊，就是说的再简单一点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式，你先回一个数字974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我指这部分朋友是已经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的朋友啊。 嗯， 然后这样很简单就会有路径出来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然后这个路径其实很简单，就可以识别海报当中的二维码，直接进入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里面，然后再回一次关注以后再回复一次数字974，其实这个券就直接被你收囊中了，就这么简单啊。 对对对，我们今天分享两个券呢，是一个是满100减58，还有一个是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也就是说收听早晚间节目的朋友才会有这个福利。 对，有时间限制，就是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前吧。 对， 嗯，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集赞的活动，就是说你把我们的这张海报截图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集赞，假如说达到了20个，就会参与到我们获得这个1000元的玩具组合，它是一个实物玩具。 对，就真实的两件玩具的一个组合，就真实的送给你。 对对对， 是真是非常优惠，然后真的很惊喜的一个设置。 一种时间，无论开始在几点，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灰头土脸。有这样一种极限，失望到马甲撕裂了容颜，骄傲与瞒天过海，青筋毕露的嘴脸，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 有和谐的瞬间粉碎在利润的口袋里面，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有和谐的瞬间完败给好胜的自负消遣。 昨日测评的歌曲来自韩红的《九头怪》啊，然后其实也受到了大家的好评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再次推荐给各位。我在想啊，就是如果有时候会吓小朋友，你知道吗？这其实特别不好。比如一小朋友他不听话，容易吓唬他。你看那是一个大灰狼啊，那是一个妖怪啊，九个脑袋的妖怪，真要是出现在身边怎么办？ 嗯， 就召唤艾克。 啊 啊！ 我可以像奥特曼一样拯救他们吗？ 不 是， 他直接就被吓跑了。 Power Girl 啊，就，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一次的活动真的超赞的，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守护自己的那个玩具英雄。 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和童心未泯有关。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成年朋友，也会有一颗童心未泯的那一刻吧。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到现在为止每天晚上睡觉必须要抱着自己的那个已经抓烂了的娃娃。才能抓烂了的娃娃， 咱去换一新的行吗？ 就是他会要那种旧旧的感觉、 啊、 然后会有小时候的那个气味。 明白了，就是他要的其实并不是说这个玩具的本身的这个是一个记忆， 是一种安全感。 安全感，对。 嗯， 途有多远， 你知道现在我们说被保留下来的一些童心未泯的时刻很多，那个顽皮的调皮的瞬间，一直到现在我们说有的时候你跟你自己关系特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难免也要皮一把， 嗯， 对吧？ 嗯， 经常比如说一块吃饭的时候，趁他这个去上洗手间回来的时候，把他凳子挪开，恶作剧其实特别不好啊，就是要摔倒别人一下什么的。 对对对， 人起来敬酒的时候，你把人座位那个座椅拉掉， 嗯、 然后这个其实是有点过分了。 对， 简单一点的时候，你看我们有时候吃饭就特幼稚的一些我的一些哥们儿， 嗯， 手里面老攥着一小纸团儿，别人没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丢人一下。特皮，你知道吗？ 你知道，就是去吃那个海某捞等位的时候，他会给你提供那个小的时候我们折千纸鹤的那个纸。 哦，对，有。 你会看到很多男生女生在那折千纸鹤，我觉得就那一刻他们也会召唤童年那个自己， 也是顽皮的瞬间。 对， 啊、还有 一下， 还有一个瞬间，我觉得所有的朋友都会有。 嗯， 就是大家对于音乐的那种感知。你看小的时候，其实还当。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嗯， 你看那时候听到音乐，哪怕你就是成长的年代听的是 disco 也没关系， 嗯， 你会跟着那个音乐翩翩起舞， 嗯， 完全不会觉得说害羞啊什么的， 嗯，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你会在意旁边人的目光，但是总有一个时刻，你在你有安全感的亲人啊、家人、朋友面前，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会特别皮的跟着扭那么几下，就是完全不在意形象，反正我自己就是，如果我很有安全感的时候，当一首歌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智商一下又回到了童年， 就是仿佛自己变成了星爵是吗？ 啊，就是扭几下啊， 带着自己的 MP3 听一些老歌。 赶紧参与领券，跟我们一起重返自己的童年吧。

期待是种可怜的执着，应该是我走向你，不是你走向我。 你说这一点在听咱们节目听友是不是都是那种相对更冷静一些的朋友们 啊？为什么 他们经历了一天的工作的繁忙，然后这个时候呢双眼然后呢直视着前方的路，然后些许沉默的行驶在路上，然后有一点疲惫，可能听着音乐希望能够充分的放松，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时间也加入我们用这么一个抢券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加入到我们玩具节的狂欢里面放松一下。 哦，所以大家现在 我觉得他们不会的。 哦，不会的。 对，他们就是很关心现在的路况。 老白在激你们，听到了吗？ 干嘛要把我的心理活动说出来啊？ 这大家都能听出来吧？这不用我说 啊。是是，我刚才是这个用这个比较赤诚的方式和大家交流啊。对，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正在路上啊，我估计在8点以前还是有时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的，所以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说，赶紧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领券的活动。 对，抓紧时间吧，就是不得不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今天老白已经在节目当中使出了18万5亿，什么吃醋啊， 哎，这个 又激将法呀， 呵， 各种啊，又煽情啊， 说的我怎么跟撒泼打滚似的，不是这样、啊、 就是像一个就是小男孩嘛，那个胜负欲特别的强， 叫想赢得比赛，但是其实都还好吧，因为毕竟从时间的这个长度来看，这只是第一天。 好，让你赢。现在大家可以回复数字974到974对王牌，然后获取我们的链接通道，然后点击长按这个图片当中二维码识别出来之后，再到下一个通道回复数字974就可以领取奖券了。 是的，所以刚才其实我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就是大家只有沉默的在开车，其实很多人这个时候很有热情来互动，一定如此。所以赶紧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吧。然后有韩梅梅跑过来问我们说，集赞的图片发到哪里啊？ 发在这里， 我代表 Lily 告诉你，发到我们的平台就行了。你已经加入我们的战队了。 是的，然后欢迎大家也广而告之，发在自己的朋友圈进行集赞，20个赞就可以获得我们1000元的玩具礼包，然后获得50个赞呢就可以获得， 就有机会代表我们出战他们的好奇队。 对，60秒的时间交给你自己做主。 哎，这个很有童趣的一首歌， 叫做 Inner Tree， 来自 Felicia N。 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听这首歌的时候，年幼的艾柯正在爬树的样子。你小的时候应该属于那种有点皮的那种吧？ 并不，我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是这么淑女。 淑女的这个爬到树上面去看书。 咬你了， 还说淑女。今天我们听着这样的歌的时候，难免会想到那些我们特别有童趣的时刻。包括大家今天回复的微信给我们，就是正说最近最孩子气的一件事，就是现在这个大叔的岁数，把十几年前就放下的乐器捡了起来，我发现是一个架子鼓。 哇， 这个真的是大阵仗。对啊，就这么大件的一个东西，你又把它拾掇出来，对吧？然后上面晾衣服，这个是一个难题呀。 对吧？对对对对对。 哎， 很多年之前，可能你的邻居就说：“哎，这家会敲鼓。” 嗯。 然后隔了十几年就没有听到这个鼓声，这家又开始重新叫敲鼓了。 对，小时候其实都有当鼓手的梦，敲敲桌子、敲敲碗什么的，就被家长制止了。后来真是难得有人真的是学习这个打击乐，我觉得很佩服啊。 是，老友记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片段，就让我们就好像重拾了内心当中那个小孩一样。 是， 他们之间那个对话呀，包括那个很乌托邦式的咖啡厅啊，等等等等一些画面，我突然想起来，就类似于老友记这样一种存在感。我身边有个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他在伤心的时候，因为他养了一只金毛，他特别痛苦伤心的时候会抱着他们家金毛哭，然后跟他们家金毛讲心里话。 这很好啊，就是人和宠物之间的那种就宠物情缘嘛。有的时候你跟他交流，你丝毫不觉得说啊他听不懂我的话没关系，就是真的是那样，就是你觉得你信赖他，你有安全感。 但你不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特别成熟理智的成年人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宠物，他听不懂人话，听不懂你的表达， 就是， 但他会觉得狗子我伤心我难过 啊， 我失恋了。 你是演上瘾了是吗？啊， 开玩笑， 就是自从在我们这次的视频里面做了一次演员以后， 这算是童心未泯的一个时刻吧。 对，其实我就说孩子之间的交流可能就是那种没有缝隙的那种啊，可能长大成人我们会有一些掩饰，所以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放下自己的包袱啊，跟我们一起成为我们顽皮队的队友。 哎，我之前看到一个词叫 kid out， 就是 kid 小孩， adult 是成年人， kid out 就是童心未泯的成年人的意思。 对啊，我们这个聊天室有个叫诸葛亮的朋友就说，我就是跟孩子抢零食或者骗他的零食，你想那个样子，哎 给我吃一个。 哎，我告诉你，这个零食里面 不好吃，它不好吃， 哎，这不好吃。哎，这里面有一个硬币，拿过来，然后抢一个。 惯用的伎俩。 对，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孩子的表达。 嗯， 好了，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听一首歌吧。啊，今天打破次元壁，我们来分享一首游戏主题曲，这是《英雄联盟》手游的一个职业资格赛影响力赛道曲《Say My Name》。 嗯，这次特邀了歌手艾弗杰尼演唱，影响力赛道头号星星将会作为一个轻综艺的直播形式，跟大家讲述手游职业俱乐部的一些故事。 对，是一个真人秀啊，孵化明日电竞之星的这么一个比赛啊。 嗯，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影响力赛道曲《Say My Name》。 空气不自然，心灵着急的眨眼，每秒都值得纪念。Yeah， 海上如巨浪般会成大海，让热爱把每个角落都覆盖。当激发巨人后面停止期待，轮到我们创造精彩。 今天我们顽皮队的几位超强的战友啊，我们的这个队友们，包括像无畏，现在已经集赞到了128啊，露露还是露露啊，露露已经集赞到了105， 哇，好厉害啊！ 我觉得他们 强大的朋友圈， 他们真的是有机会来赢取我们就1000元的这个礼品组合、玩具组合， 嗯， 以及最终代表我们这个顽皮队来出战好奇队去。现场1分钟之内去领取这个足够多的这个玩具啊， 嗯，包括现在有正在收听节目的，然后这两天参与到我们西大中下的这个文艺小分队出行计划的朋友已经在路上了， 嗯，稍后见，感觉我现在就要出门了，你这样 啊， 稍后见，走了。 思萌现在已经摇旗呐喊在现场等着各位呢。 好的，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应该是我们974缤纷玩具节我们王牌组的这个第一天啊。真心的感谢刚才来抢券啊，包括来互动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还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啊，关注一下我们的推送，可以回复数字974，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人们都说人生像烟花般灿烂，抓紧快活，别去琢磨多自然。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给我一本人间指南，让我找回方向感。是榜单，精品片单，追不完。用无聊打发着落寞，烦恼啥麻烦？保持忙碌，保持忙碌，多荒诞。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给我一本人间指南。太多的光，这一路短，孤独和暗淡。给我一本人间指南，让我找回方向感，让我找回方向感。 人间指南来自陈静飞。 嗯。 今天其实有不少朋友除了来领券啊，回复了数字974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包括去玩具翻斗城中国啊微信号里面又回复974领到这个我们的优惠福利券之外呢，还有一些人借这个机会回忆了一下自己的童年， 对， 或者回忆了一下自己的顽皮的瞬间啊，我们其实觉得也非常的有收获。 嗯， 你知道在繁忙的工作，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要面对人生如此多的难题的时候，能够有那么一个瞬间能够无忧无虑起来，真的玩具是一个特别好的伴侣，或者说特别好的伙伴。 嗯， 我就突然想到我曾经童年的时候那些陪伴我的玩具，真的现在甚至都能想起来我喜欢玩的东西是什么。 嗯， 然后你怎么去跟他们去沟通，有的时候孩子的世界就意味着说那些玩具哪怕是没有生命体的，但是你会觉得你可以和他们对话，然后可以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很有趣。 对，这有个朋友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啊。 这个季星，然后他发来一张图片， 嗯， 然后可能是此刻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吃着瓜子呢，拼了一只小鸟出来 哟。 他说服吗？这也是童心未泯了。 服了，服了。领券了吗？ 领了，早秀领的。扎心了吗？ 啊， 这位朋友 他叫什么来着？ 伊拉黑 啊。对，好吧，无论大家有没有这个听我们的早间节目啊，或者说现在你只是已经在下班路上没有来得及领券的朋友，赶紧啊，今天晚上还有时间，因为我们截止到今天晚上的8点前都有机会啊。 是，Winterverse 参与我们的互动说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熊，有长不大的少女心，就作为女生我也是深有同感，就见到那种 很可爱的憨态可掬的那些玩偶，总想拥有它抱回家。 对，然后你刚才不是说了有一个就是要抱了很久的一个玩偶，然后还不舍得扔掉的朋友吗？ 嗯 嗯，其实很多的男生也是如此，他一定有自己钟爱的一个动漫的人物，或者说一个玩具，然后变成他一辈子的一个记号。 对， 比如说我就见到玩那个手办的，其实也属于玩具的范畴啊。 嗯， 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动漫。当你集齐湘北队的全部队员的时候，把它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让他们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你，提醒你，你无论你被生活打败多少次，无论生活在你面前是不是盖了你很多很多次的帽，但是你依然可以站起来，转身还一记三分。所以在这样的 BGM 里，你还等什么呢？快去领券吧！发出了赤木刚宪一般的怒吼， 加油！ 什么这么诧异眼神看着我？大家加油啊！ 抱いた帰りに僕はもう一人で投げ捨てられた空き缶のようだ戦いのすべてを知り尽くすまで 今天我们的这个 PK 呢到这儿算是告一段落了，看起来今天我们暂时啊在数据上面输给了这个好奇队 是因为一个 ID 只能领取一份， 我知道数据其实、哦、我开玩笑嘛，这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游戏的模式，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走进玩具翻斗城， 对、 去挑选自己心爱的玩具。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包括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都会持续和各位来分享啊我们的精彩的内容。 嗯， 晚上八点前还有机会支持我们的顽皮队。 晚上八点之前呢，去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就是也可以在我们这儿回一个974的数字，收到这个回复的提示以及海报，然后呢识别二维码之后就可以直接去领券了。 对、如果今天早上已经领过券的各位朋友，可以让自己的亲朋好友帮忙去领一下，然后因为为自己的宝宝攒一些这个券多多益善嘛。 对， 嗯， 得翻出多少个小号来 亲朋好友是吧， 我跟你说我还留着我自己的这一票呢，我自己还没去领呢。对， 大家加油喽！然后我还要提醒一下，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关注97的最王牌查看历史消息，其中有一段很几分钟的这个短剧吧，算是我们这一次为玩具反斗城做的一个亲情奉献。 你重点是想告诉大家说，你看我今天这个出演的角色，刚才有人夸我美来着， 是吗？ 对， 你说的 啊？不是， 你觉得大家说你美啊？ 刚才 可以，懂了。 夸奖这个艾柯老师啊，演技不错。 你知道，就是当别人夸你的时候，你就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对， 就想逃离这个现场。 就是孩子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越夸越美，这就是成年人的烦恼啊啊！所以欢迎大家多夸夸我们，多来回复数字974到我们的平台参与我们的互动，咱们明儿见吧。 我们要去现场了哟，去到现场的各位朋友，我们在西大中下音乐剧现场见喽，拜。 把你太孤单，请你努力。